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。在这次节目里，为您安排一组重新编配演唱的经典作品，请听由张燕、方小青、宁玲、陈曦所演唱的同一首歌，穆红、宁玲、问永明、陈曦所演唱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，以及方小青、宁玲、蔡希平和陈曦所演唱的我从草原来。 那过去的事情， 乡的时候，百灵鸟唱起歌来，情人们啊欢聚的时候，诉说我久别的情怀。 我从草原来， 从草原来， 我从草原来， 从草原来， 那边花正开呀，花红的。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我从草原来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走四方，为您安排一组重新编配演唱的经典歌曲。年轻人爱幻想，年长人爱回忆，希望这些作品能够满足您的愿望。接下来请听宁玲、何志帆、陈曦所演唱的划船歌，肖淑萍、陈曦所演唱的牵手，和穆红、方小青、宁玲、陈曦演唱的桑塔露琪亚。 快飘荡，苏拉巴呀就在那前方，你可忘记美丽的衣裳，但你不要把我遗忘。 快快划哟，小船快飘荡， 苏拉巴呀就在那前方，你可忘记美丽的衣裳，但你不要把我遗忘。一阵阵北风吹着我的小船，我张着船舵向前航，你可忘记美丽的衣裳，但你不要把我遗忘。船快飘荡，苏拉巴呀就在那前方，你可忘记美丽的衣裳，但你不要把我遗忘。 快快划哟，小船快飘荡， 苏拉巴就在那前方，你可忘记美丽的衣裳，但你不要把我遗忘。一阵阵北风吹着我的小船，我张着船舵向前航，你可忘记美丽的衣裳，但你不要把我遗忘。 我读我读 我读我读 我读我读 我读我读 我读 我 读我读 我读 我 读 我读我读 我读我读我读我读我读 我读 我读我读我读 我读 我读我读我读我住我住， 一阵阵北风吹着我的小船，我张着船舵向前航，你可忘记美丽的衣裳，但你不要把我遗忘，但你不要把我遗忘。把我遗忘。 着你的幸福， 因为路过你的路， 因为苦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的追逐。也许是言不敢听， 因为承诺不甘心， 所以放心着你的 沉默去说服明天的命运。没有风雨躲得过，没有坎坷不必走，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，不去想该不该回头。 也许牵了手的手， 今生不一定好走。 也许 今生还要更忙碌，所以牵了手的手，来生还要一起走。所以有了伴的路， 所以 没有岁月可回头。也许是言不敢听， 因为承诺不甘心， 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去说服明天的命运。没有风雨躲得过，没有坎坷不必走，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，不去想该不该回头。也许牵了手的手， 前 生不一定好走。也许 今生还要更忙碌， 所以牵了手的 手， 来生还要一起 走。 所以有了伴的路， 所以 没有岁月可回头。 所以有了伴的路， 没有岁月可回头。

下雨后几对大气的人拿我的宝贝，他参加有几对大气的人拿我的宝贝， 再见吧，妈妈，再见吧，妈妈。看山再看暴雨发芽，怎能再梦见妈妈？ 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， 你会看到盛开的茶花。 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， 你会看到美丽的茶花。 啦啦啦 看到盛开的茶花。 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， 你会看到美丽的茶花。 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经典走四方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肖淑萍、陈曦所演唱的《为了谁》，宁玲、蔡基平、陈曦演唱的《说句心里话》，和刘颖、宁玲、蔡基平、陈曦所演唱的《解放军同志，请你停一停》。 水湿透一杯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却知道你为了谁，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，为了秋的收获， 我知道 为了春回大雁 归，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。 啊，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归， 你是谁， 你是谁， 为了谁， 为了谁， 我的战友你何时归， 你 何时归，你 是谁， 你是谁， 为了谁， 为了谁， 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， 谁最美， 谁最美， 谁最累， 谁最累， 我的乡亲， 我的战友，我的兄弟姐妹。 谁为了旧的收获， 我知道 为了春回大雁归， 为春回大雁归，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 啊，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归， 你是谁， 你是谁， 为了谁， 为了谁， 我的战友你何时归， 你 何时， 你是谁， 你是谁， 为了谁， 为了谁， 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， 谁最美， 谁最美，谁最累， 我的乡亲， 我的战友，我的兄弟姐妹， 你是谁， 你是谁， 为了谁， 为了谁， 我的战友 你何时归，你是谁， 你是谁， 为了谁， 为了谁， 我的兄弟姐妹， 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，谁最美， 谁最美， 谁最累， 谁最累， 我的乡亲， 我的战友，我的兄弟姐妹， 站岗，我不站岗，谁要为咱祖国，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家，来来来这样说来，有国才有 奖， 你不站岗，我不站岗，谁保卫咱祖国，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家。 天涯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。